我發覺一件事你來幫我講一下我剛才欣欣講叫他出來叫他你死吧我發覺原來沒有蕭先生在這裡也有粗口聽有阿欣欣講的有粗口現在我們個個人講的主持懂得講的是喂跟著你說跟著下來是我你說來生不做中國人做什麼忽然間大感慨來生不做中國人